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进得城隍庙来，李掌柜裹带了一群人忙活得正紧，前面的大殿中分左右两边各摆了约莫二三十具尸首。问起昨日移入的重疫病人时，原来都已差人抬去了后殿。见公孙策左顾右盼似的在点数，李掌柜过来解释， 前几日的死者都已烧掉了，这里是这两日的，有几户都已抬走要烧了，听闻先生能招魂，又赶紧追回送了过来。 公孙策点了点头，心中却不禁沉了几分。四下看时，在尸首边忙活的都是死者家人，听到李掌柜的所言，都抬头看向公孙策，目中尽多希冀之色。还有几个妇人当即便过来给公孙策跪下，未及开口便抹开了眼泪，慌得公孙策忙不迭将人扶起。展昭亦是心下恻然，因为李掌柜自己可有帮得上忙的地方。李掌柜道， 此间就不麻烦展公子了，家里人尽可安排妥当，后面公孙先生招魂时还望展公子多多帮衬。 他忖度着展昭与公孙策本是一道，既然公孙策会招魂，想来展昭也是不差的。展昭微微颔首，算是来了个默认，四下走动看了一回，几次欲上前帮忙，死者家人只是含泪婉拒。料来至亲之人的身后事，他们并不想让旁人插手，展昭也就不再坚持，淡淡一笑便退了开去。此时才发觉不见了端木翠，问公孙策时，公孙策道， 方才好像还在这里，一晃眼便不见了。 展昭又等了一回，不见端木翠回来，心下有些着急，正没理会处，忽听端木翠叫他， 展昭。 回头看时，端木翠正站在店门口向他招手。展昭快步过去，就见他手中拖了个盛了一半水的水钵，钵中斜搭了只小蚝，正觉奇怪，端木翠拉着他向外走。 横竖你在这里头也帮不上忙的，出来我帮你写符咒。 展昭了然，随他到殿前街上坐下。端木翠将水钵搁在一旁，从腰间取出碧玉小刀，便在中指腹处割了一道，额顷血珠渗出。端木翠以手作笔，在钵中水面之上以礼写过。展昭只见淡淡血线氤氲开来，原本平静的水面忽得更如烧沸般鼓震不休，待得重新平静下来，一波水已然丹砂般的赤红。端木翠吁一口气，将那小豪在波中站过，微微扬起脸来，先就展昭衣袖处写开。展昭留神看他笔法，只觉行笔甚是怪异，忍不住问道， 端木，你写的是什么字？ 端木翠一边写一边道， 当然是仓颉造的字啦，传说他闻鬼神夜哭而造字，用他造的字写就符咒，那些个妖兽鬼差更敬畏些，只是笔法太过冷僻，有些我都忘记怎么写了。 这话说的倒是实在。展昭见他中途几次停下，眉头颦起，只是咬住笔杆出神，便知他又忘记怎么写了。还有几次似是忘了符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默念了好几次方才续笔。展昭忍不住想着，端木这等性子要他记这些繁复符咒和冷僻笔画却也不是一事。不多时日头高起，冬日和暖，阳光洒降下来，暖意似从四肢百骸而入，叫人全身心融融的十分舒服。端木翠略略抬起头来，姣好容颜恰似镀上一层柔柔金色， 面上神情分外认真沉静，较之往日异样美丽。展昭一时看得怔住，竟微微失神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听端木翠一叠声唤他，回过神时，但见端木翠满目狐疑道： 展昭，你看什么呢？我唤你几次了，你都不应。 展昭唇角微微上扬： 我只是觉得你这般安静不说话时，似乎与平日间换了一个人，尤其的好。 尤其的好？我不说话时反尤其的好？好在哪里啊？ 展昭看着他，眸中笑意愈显，也不言语，只等他自说自话。果然端木翠自己臆想开了。 不说话时反尤其的好？哼，展昭，你是嫌我素日里聒噪了吧？ 展昭笑而不答，稳当坐看他如何应付。这一点上，端木姑娘从不让他失望。 展昭，我也觉得你不说话时分外的好，好过你平日千万倍。不如这样，我们都不说话，互不理睬，索性让你好到底。 端木说到做到，除了偶尔翻展昭两个白眼之外，接下来果然再不理睬他。是为一言九鼎，真信人也。展昭却也乐得自在，这几日劳碌奔波，于明道内出生入死，一颗心几曾落过平地，忽然间便能如此安闲地坐于此间。沐着冬日晴光，旁侧美人红袖添香，虽然这美人只是在他袖上鬼画符，兼或扔两记眼刀破坏情调，在展昭看来已是难得奢侈了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姑娘主动缄默，给他留出大幅余地，回味这几日跌宕晨光，许是性格使然，劫后余生。展昭更喜静坐一隅，将凶险之余细细梳理，酸甜苦辣诸多情愫，该扬气者自扬气，该收藏者自收藏，歇得一回缓过劲来，重又整装上路。旁人看来还是往日形貌，殊不知心中自幼沉淀许多，数十年来习以为常，哪一次真缺了这一环节，反周身各处都不自在，直觉少了些什么，嫩得怪异。因此上此时此刻更觉分外宁静，别样安详。略略展目，远处屋舍之上偶有炊烟扬起，也不知是哪户懒起人家误了早膳时辰，此刻方才急急生火起炊。人生起伏，一起须得一伏来平，世事悲喜，悲处须待喜处遇添。就如方才经历大劫，想必眼前这样的大安宁、大祥和、大平静方能抚慰，否则勇处骇浪、贫荆绝险，他纵是铁打筋骨也吃不消啊。心念至此，胸中五味杂陈，一时间喉头发酸，双目亦随之发色。展昭总是如此，笑对生死，谈看沉浮，却常为身边寻常细小事感动如斯。轻轻合上双目，静静压服下突如其来的情感上涌，这才叹息般的低声道： 端木，这样真的很好。 端木翠扬起脸来，一脸烂漫笑意： 展昭，你输了，说好了互不理睬的，你先开口你就输了。 是，我输了，若得眼前景长久，我愿多输几次。 端木翠微微一怔，旋即笑道： 哼，你今日变做了文人吗？说话都如此拗口。 说话间，忽听巷口悲痛声起，两人齐转头看时，却又有一户人家抬了担架往这边过来。啼哭的是旁侧依着担架的素衣妇人，身后跟了两个才总脚的小儿，牵着那妇人衣角哀哀而泣，一行人急急忙忙进殿去了。展昭暗自叹气，看端木翠时， 却见他面上竟似有羡慕之色。 嗯，人若死了，须得这样哭哭啼啼方才热闹吗？ 端木，人之莫亡于家中亲人，是一大不幸啊。 我知道啊。 端木翠眸光暗淡下来，将手中小毫在钵中搅来搅去。 可是我若死了，连个为我哭的人都没有，想想就觉得身后凄凉。 你是神仙，与天地同寿，安康长久。 那也未必。前些日子离姬擅入瀛州，不就戕害了瀛州女仙吗？还有今日早些时候在明道之中，我也险遭不测，谁敢说安康长久啊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